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，境界新生。 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今天聊聊大学吧。因为这个我发现中国真是经济啊，咱们这真是经济现在又公布，就是说哪个大学最赚钱，这我觉得挺有意思。 我觉得我们前两天聊的都比较都是股市啊，很 low， 人家说叶檀你现在变得特别粗低俗，老是一聊股市。 对对对， 今天终于聊到大学了。 大学聊点高级的呢，其实还是钱啊。就是你知道吗，这个76所部署高校现在是陆续公布2014年度决算情况，这个榜被称为高校富豪榜，你才知道哪个学校利润最高啊。流水都是利润，哪个高校利润最高？清华大学原来是最肥的。然后你可以看看啊，清华咱们看第一个表格，你看啊，清华大学决算是2014年175亿，这是上百亿元的企业啊。我娘哎，你看年度收入123.5亿，清华大学123个亿啊，这收入啊。第二名是浙江大学，你看156亿是决算，109亿是年度收入嘛。你看四大金刚，北大排第三，在北大这个年度收入85.76亿，上海交大，你看他们说啊，理工科比较强的，你看这个表现出它的这个决算的这个值啊就高，118.94亿。然后上海交大的这个年度收入是80个亿。接下来复旦，你看，哎，原来我们武汉大学也算是这个上亿俱乐部的，对吧？ 对， 吉林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四川大学，这是高校2014的这个决算。但是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啊，咱们可以比较一下。这个在第二张图表是什么呢？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，排了这个全球领先的500座，叫做研究型大学。你看，这是前十名，第一名是哈佛大学。就是研究型大学，这是根据就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，前十名里当然没有我们，也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牛津才排第10呢，当然它底下有个标注，你看到没有？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4所中国高校进入前150名。 前150名就别说了呗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你看在这个10个学校里有8个是美国的，2个是英国的，老牌资本主义，对吧？ 哎， 他的那个这个，那剩下的咱们到150名，那肯定是离100名远着呢，那大概在140几名那儿。 这还是中国的大学的发布的数据， 咱自个儿排的。 对，咱自个儿上海交大有个研究中心。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，就是说，即便是100多名，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。 对。 然后呢，我再给你看一个就有意思，就是说，当然有些人对这个排法有意见，说这个中国人现在难道就看钱了吗？看大学你都看钱，但是果真又有这么一个榜，说是哪个大学最能培养富豪，哪个大学培养出来的亿万富翁最多，这个考生家长很感兴趣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看这也有一个富豪校友的统计。清华 这个富豪是指什么标准？他这个 就说亿万富翁吧，他是按照那个胡润富豪榜啊，什么福布斯富豪榜，就看你看清华大学132个富豪，他们按照给大学校友给大学捐钱啊，清华也是捐的最多的，将近14个亿。你看北大出来的是125个富豪，捐赠能力是超过20个亿，哎呦，北大还厉害呢。然后这个浙江大学是85个这个亿万富豪，这给捐赠了母校，这说明浙江大学培养出来的比较为富不仁，是吧？还捐了6亿多，哎，就是据说我们武大是叫培养出来的低调富豪最多，因为呢，你看从人数上讲，他才出了45个， 对， 就说明那个无名的富豪很多， 嗯， 因为什么呢？ 这些校友悄没声给我们母校捐赠了11.29亿啊。嗯， 对，那你的数据上看，就是说武汉大学是浙江大学的富豪的一半，嗯，但捐钱是他的一倍。 哎，对，这 还稍微比较大方。 对。 哎，看了这三个榜，你们俩有什么感触？ 不是，我三个榜，第一个榜我就首先不明白，他要公布那些有什么意义吗？对社会上有什么意义？就是他决算和他的收入。就是他一年收那么多钱，他这个收入是有什么收入？是怎么来的？是学费啊，还是他创收的？ 对， 就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意义。 这个，我表示有一点怀疑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一张榜单上啊，吉林大学太扎眼了。我前两年我记得我还写过文章说吉林大学欠钱的，就是 是吗？ 真的？ 对，我想 起来了。你还记得吗？ 对， 就是有很多个大学欠钱，其中吉林大学，然后当地政府还想办法给他还钱。然后还拨给他一批土，拨给他 土地，对， 然后用土地去折算成你的资产。哦，如果这样子说的话，我只要什么北京给北大一块地，或者是教育部哪儿给弄块地，那他就不赚大钱了吗？所以我吉林大学这事儿我不太想。 你看他这说的啊，各高校收入的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，此外捐赠收入也是来源之一。你认为这国家给他拨的钱，他可能扣除他的支出，这也算收入吧？然后呢，就是，哎， 如果他都是财政拨的钱，我就觉得 没什么好评的。 对，他要说他，那财政给他钱，他还出来说，那就很不，就很不地道，就不厚道，不厚道，对不对？他们财政哪来的钱？是我们纳税人的给的钱，对不对？按理说你应该公布什么呢？公布你花财政拨的钱都怎么花出去的？ 对， 而且公布到非常细致，让我说就是每一分钱花出去都得向社会交代才对呢。 啊，这 您弄这个， 您太这个理想化了。我是公布到一块钱怎么花就可以了，不要一分钱。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，就是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叫施一公，这位学者啊，他是也是个科学家。 他是做生物 对 那个基因的。 我听说他都有可能要得诺贝尔奖，就这个施一公。但是他讲的话啊，就是讲说中国大学的导向，他认为出了大问题。比方说，他说咱们现在特别爱讲这个转化， 嗯， 好比说我这清华大学，我有什么科研成果，这个就是说，哎，赶快能够转化成那个具体的产品，能够赚钱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学干的就是学术研究， 嗯， 是基础学术研究。你有了研究，转化是自然而然的事儿，你不用眼睛老盯着那个怎么能变现，赶快。他说，事实上，你真正相比起来，我们大学，他就说中，他有一个观点挺吸引我，他就说中国的这个真正的科技实力，科研这个创新，在国际上你根本排不上号。他说呢，有一次就是。你看他这里边讲，他挺爱国。他说我在海外啊，有人跟我讲中国坏话，我就去争取。然后他说呀，就说是这个有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对我们国家的科技不屑一顾。这施一公就跟他抬杠，说我们国家都登月了，你们在哪儿待着呢？人家瑞典这个教授跟他说，说如果我们瑞典有你们中国这个经济体量的话，我们已经送500个人上月球又回来了。所以他听着很羞愧。他的意思你看，他说啊，我们啊老爱说我们是第一 GDP 啊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，他说请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。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9亿8000万两白银的时候，中国的 GDP 也是世界第一。就他这个话讲的，所以他就觉得咱们这个大学太急功近利。再有一个他不满意的就是叫做就业指导教育。就是今天的大学啊，你看完全就是说告诉学生你学什么能够帮助就业。 大学就是一培训中心，就是把你培训能干活的。 对， 我们这个你看那个研究成果你就知道哈，你现在不要说别的哈，基础科学报名都成问题，没人学。我们知道的最后一波科学家有理想的是陈景润，以后有一个叫杨乐、张广厚，数学家呢是给我们最后一个印象。我们小时候还看，不是小时候，年轻的时候看的还是哥德巴赫猜想呢。你今天把哥德巴赫猜想挂网上，你看有多少小孩能知道这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基础上没有人再去，包括出国你去看应用科学，就是应用学能应用的，比如法律的、会计的，这个全是中国人。 有的学校学建筑的，我一问说那个80%都是中国。 没，成绩最好的学生往往都是经济管理。 啊，对对对， 经济管理学 赚钱嘛，赚钱嘛。 这施一公就说，他说就是连我很想培养的，我很欣赏的我的学生，都跟我说，老师我要搞金融。 啊，是是是， 就是哎，咱们 没有人再有理想了，就是搞基础研究啊。所以为什么刚才那排名那咱排150名，那还是自个儿排的呢？还自个儿往前加了加三儿，估计研究到这个位置上，你确实没有人去研究啊。你生活中看不到啊，你没有看到任何报道啊。你到国外，我到国外去看到那个大学，一看那个凡是研究体系的那个里，没有见不到中国人呢。 对吧？我也要说了，你基础研究，即便是基础研究的人很多，我估计也做不出来。但像施一公这种除外，我估计他在海外做的多。你比如说啊，中国以前的那个卫生部长啊，陈竺。他在国际，他在美国，在国际上做这个生物治疗是很有名的，回来当官了，当卫生部长了。所以你说我们像我们这儿啊，你要做基础研究，你得要申请经费，当然国外也申请经费啊。当然我们申请经费，你得符合上面的方向，或者你得符合这个，你得进那个小圈子，就那个审核的就那几个老先生你也知道，然后你必须要挤进去。那一审核，左审核右审核之后，能够拿到钱的都是那些人。所以你说即便他现在做基础研究人很多，我估计啊，这样的体制下能够做出来也是凤毛麟角。现在已经在国际上有名的做出来的，基本上他是前半生在海外做的。那说起来很悲哀，但这是事实。 但是实际上啊，我现在真觉得这个过去咱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啊，现在到了面临一个瓶颈，我就真的能意识到，确实你的大学导向啊，跟你这个国家经济转型关系太大了。就是你根本上，你从宏观上讲啊，你说我要产业更新换代，产业转型，不就是科技实力吗？可是科技实力就是跟你这个研究型的大学，你这个大学有没有特别牛的这种成果？ 研究成果， 研究成果这方面咱们就甭讲，咱们这大学就是说，哎，就业率是衡量大学成绩的一个。我们你看多少学生找着工作，这大学有成绩。可是你要照这个现在这个像施一公这样的一些人，他就会觉得，你这个国家呀，这个真正的带来你的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动力的，实际上是你的基础学术研究。 那现在问题是出在这儿，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我有回去到一个外省，咱不说具体的了，就参加一个活动，我去讲课。讲课呢，有一个人鞍前马后的把我跑了一头的大汗，然后最后给了我一张名片，一看呢是一个非常不知名拍卖公司的总经理。然后他在他名字后面括了一个弧，上面写着博士。他不括这弧就没后面的事儿。他一括弧，我说你博士，您什么博士啊？我就是好奇嘛，我就跟他聊天。他说，他就特不好意思说，他说我是核物理博士。 哇！ 我当时就愣了，我觉得核物理博士，你再怎么着，你拿到这博士，让我们看着也是高山仰止的事儿哈。我说你那么伟大的一个事儿，你到这破拍卖行干什么来呀？我问他，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？他说，我说你都应该，你要是这博士，你应该到这核物理所才对呢嘛。 对呀。 他说，你知道我们的行业有多黑吗？他上来给我这么一句，我说有多黑啊？难道比拍卖还黑吗？对吧？他说我们的行业特黑，你找论资排辈，根本没法待，什么玩意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呢，隔了没几天，我在家里看新闻啊，看中央 CCTV 新闻，新闻里呢意外的播了一条说我们国家特别缺核物理人才。我说都在拍卖行的，都在拍卖行的。这个例子非常说明中国的教育生态和人员的流失。非常说明，我当时就觉得特痛苦，怎么碰见的人全是这个？古玩行那还净这人，我跟你说，古董行里我经常跟人聊天嘛，一聊天那天我又聊天碰见一人，拿小碗就又爱不释手的，我说您这怎么老不在店里啊？他说我有工作呀，我说你什么工作？我社科院呢？ 社科院。 我说你社科院怎么会跑这开一点啊？副业呀、啊，但是他副业上心，主业不上心。我说你为什么跑？是，他说那地儿养人呢。你听听，这都什么话呀？这都什么啊？我的心里很悲凉。你这纳税人天天就养着他们，再来赚我们另一道钱，赚两道，对不对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什么叫这个丧失这个纯真啊？我有一个感触，这个刘慈欣写的那个《三体》啊，这不是得了雨果奖吗？我就开始看，你知道我一看呢，我就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东西。其实就是说，哎，牛顿当年。 它只是人类的本能啊， 嗯， 就是想搞清宇宙的奥秘。 嗯， 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还是有这种纯真的。 嗯， 你就看刘慈欣的三体啊，你就会看到，哎，这个物理学的这个规律能够主宰多大的宇宙，对吧？哎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外星文明在这个操纵着我们物理学的这个规律？你看，让你觉得，哎呀，这种奇思妙想。其实我觉得，这就是最早你进行基础学术研究的人类的动力，就不是学以致用的。不是致用的，我 就 是想搞清， 不能用，不能变 钱嘛，对吧？哎，自然科学，我想搞清宇宙的真相；人文科学，我想搞清人生的真相，社会的真相。 我要打击你们，我要打击你们啊！就是你们太玩的太纯真了啊！我一定要把你们拉回到地球上。不是的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知道牛顿当过铸币局的局长的，这个英国那边的。 嗯， 就是说他玩过金融的，而且他很懂。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伽利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这个最早看月亮望远镜那个东西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个望远镜，然后想尽办法设计出来吗？他其实是为了看海。为什么要看海呢？要看远处的帆船，当时是大航海时代，要看远处帆船。为什么要看帆船呢？因为什么时候那个帆船过来，里面装了什么货物，有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东西他看着看着，然后他再去看天空，哎，发现他靠了这个东西还真赚钱了。但是他后来因为追求真理，所以进了监狱了啊。 哎， 是这样子。 那个，对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他带来什么效益啊，不是你能想得到的。 嗯， 但是呢，要我不知道中国大学应该怎么改，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目的，大学就是干这个的。就是说啊，这个为什么说神圣啊，就是说什么叫研究型的大学，就在这儿的一帮人那都是探讨世界人生真相的人啊。 是他所有 他是这样的。 这个事儿不是不能解决，能解决。因为我记得那个就是深圳那个科技大的那个朱清时教授，校长嘛，呼吁就是去行政化。 对， 你只要把大学的行政化去掉，就这大学校长不是在什么部级干部、副部级干部是派来的，您就是一所大学，这事儿就解决了。因为今天的这个就业率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，您得告诉我您那学生有多少。 不是马先生，你 所以他就变得很功利。 你觉得这个跟啊，这个你看从五四以来就老有人拿这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说事儿啊，我也很恍惚。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历史上也没多大搞这个抽象理论的，是不是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民性，就是喜欢见着利，就非常现实，非常务实。 是 是 有这么一种特性。 农耕民族本身特点就是非常物化，就是你跟我说虚的我不要，你跟我拿实的。 对， 未来跟我换不了钱。 对，你看咱 现在经济的好处是未来可以换钱，我未来有一发展，我股票卖给你，我的股票今天不值这钱，你买是买我的未来。 是， 但你跟农耕民族不行。农耕民族说，你拿我钱说这鸡未来能孵小鸡，小鸡能宰肉鸡，肉鸡能开肯德基，这事儿跟我没关。我现在就是这鸡蛋，你给我多少钱？ 哎， 对吧？你后面未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所以农耕民族就是物化心态，就是所以中国人什么东西，就是给虚的。你比如参观博物馆，现在这两年看电影还觉得能掏钱，过去看电影掏钱都痛苦，他能看眼睛里又没吃肚子里，是吧？中国人认为吃肚子里是实在的。 嗯， 哪怕骂一句，你比如今天哈，你到这个餐馆，你点错一菜，说这菜30块钱，我点完了吃一筷子，咸了不好吃扔了，他不难过。他不，我反正这东西端我前头来了。 嗯， 可今儿要是说比如看一场演出，电影没看好，或者参观博物馆，这种不能拿走的东西，看眼里拔不出来的这东西吧， 他骂。 他骂啊，他觉得这东西不值，他骂半天。 对， 他就是物化心态，就是一定要看得见。 广东人讲利不到不为财，就是你不没让我把这钱揣到口袋里， 对， 这就 跟我说那没用。 所以我就说你这大学，当然咱们就是这种就是特别强调转化科技成果。其实人家这个施一公就说，主要是因为咱没什么科技成果，你说怎么老没转化？你没研究出什么来，你已经先想着你赶快你弄个什么科学理论。基础理论有个发明，咱怎么能转变成产品？ 那太远，你除非特近，特近就有人干。你现在就是，你比如现在就是，上市这种事儿，大家都是觉得还比较近。万一明天上了市，咱这钱又拿回来了。如果你这成果呢太远了，这成果可能未来具有商业价值，但这离我太远。 所以中国人就不愿意。 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 中国人就是要赶紧快，所以都是急功近利。 梵高的话一样，大家都觉得死了才有钱，那算谁的呀？ 跟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 对对，咱们去点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看这个十一宫讲的还有一段话讲的挺有意思，他说啊，创新人才的培养跟咱们的文化氛围有关系。说我问大家一句，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？我觉得不鼓励，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这个，当很多人攻击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在中国就是很多人在看笑话。然后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，同样有这个问题。什么叫创新？创新就是做少数，就是有争议。科学和民主是两个概念，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。所以他说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。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很好。 对，科学创新和社会创新啊，它首先，你比如我们今天天天提这个商业模式创新，各种创新，你只要创新，你就跟现有的制度，不管是制度还是潜规则发生冲突，你不冲突你怎么创新呢？ 嗯， 科技创新也是跟现有的秩序发生冲突才能创新，但我们创新呢，就是马上就有人来打你，这个打你倒是民间的不可怕，顶多说你点坏话，泼你点污水，这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制度上来打你，你根本活不下去。我们为什么很难创新？是制度不让你通过。你不信咱们今天的很多，你比如我们刚随便讲一个这个创新啊，经济学它就是最近这些年老忽悠的众筹， 嗯， 上来咣当就是给你一个词儿，你众筹和非法集资中间的界限在哪儿？你敢众筹吗？你超过这个界限，您就是进入犯罪的这个通道。那么这个界限它目前规定在众筹不能超过200人，好像 对， 那200人那就是那叫什么众筹？叫有钱人的游戏。过去他众筹的概念是没钱人的游戏，所谓没钱就是小钱儿，我这项目我掏100块，如果赚了钱呢，我分150，分200块，赚不了钱我扔了我也认了，这叫众筹。今天他说你进来就得拿100万，那这些人能众筹吗？ 我就有点一直没弄清，咱这种非法集资好像这个老是有一些迷惑的地方，有的判了个死缓，好像还有很多人同情。 有的都死掉了，这个是很多人死掉了，是的，就是他当初要设立这个非法集资，主要是为了这个金融安全，为了保护银行的。我们说白了吧，因为你如果说超过200人，我们假设啊，你是20000人或者30000人，然后呢，你去众筹的话，这时候你就是感觉说是一个跟吸储就没区别了。就是我们一大帮人，然后你把钱给我，那我就相当于吸纳存款。那现在吸纳存款只有存款类金融机构能做，绝大部分是银行你能够做。那么你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机构，然后你去超过200个人，他会发觉这个事儿很多。如果万一，因为中国还有一点就是骗子太多了。很多人确实是骗子啊，咱也回过头来说，确实骗子。那么他去那个众筹了一把之后，回过头来拍拍屁股走人了，没了。 就谁收拾这摊子？ 对，就有人要收拾这摊子。那么中国老百姓是不管的，基本上是我们所谓的公民啊，基本上去找政府去了。这也是现实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。 基本上就是你政府管不管？不管，我就举个旗子到你这个政府门口，我看你是你有时间还是我有时间。 哎，你这样我突然想起来，你像股市现在如此，最后会不会闹到股民也跟政府这么闹啊？ 那他闹不了，你去的时候人告诉你股市有风险吗？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这句嘛。 股市现在 但是中国政府我觉得是有点责任感的。你觉得是不是？ 你的意思是股市赔了找政府？ 对，以前有的时候闹过，但是现在这两年好像是越来越那个，越来越清楚了。股市亏了钱还要去找政府闹，你想人家多有信用？谁说中国人没信用？他宁可跳楼他都不找政府。最近跳楼的哪去找政府了？ 哦， 说明很有信用。 就中国人真是，就也有不怨天不怨地的那一面，是吧？ 所以啊，回过头来说，其实就是一码归一码。我们看哦，刚才说那个大学那个事儿，其实我们看到的，像国外很多都私立大学，第一名哈佛是私立的，对不对？他又没有政府拨款了， 对， 那人家钱从哪来呢？照样很有钱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像这种，我这个大股东出钱。然后是我们一个董事会，对不对？股东出钱，然后校友捐款， 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个中国，像那个潘石屹他们去捐了款，当时还引起挺大风波的，但是说明他是靠捐款的。然后有了一笔钱之后，然后像耶鲁，他很明确的，他的这个一个投资会是非常的牛的，也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基金投资的回报率都要高，所以他就有这么一帮人愿意给 你说他们。我就觉得人家外国人还有我童年的那种纯真、嗯、就那天我看一个亿万富翁就挣够了钱、嗯、然后就说下半辈子他主要是可寻找外星人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他拿他全部的钱他要搞清楚一个事情。 是真的， 对吧、嗯、你像你说爱因斯坦有多少钱呢，没什么钱，是一个也是当过一个什么小公务员，他就是爱琢磨。 对，他主要是西方大学的，就这些捐款的人，很多人他都是有理想的，你一看他捐款的人就知道他是非常有理想。 对呀、啊、 不是像我们的是什么事都要换钱的，我们现在捐东西是要换得另外一个利益的， 就所以咱们才叫商业民族。 对你比如有人突然冲出来要捐干什么，他一定是要有一个目的。 所以中国的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抹得那么黑， 对、 嗯、你要不然他抹不黑啊， 对， 你又不沾利益，对不对，你的账务是公开透明。